各位教友大家好，上次我们提到玫瑰经是一个非常有力和非常美丽的祈祷文，正如圣母这么说，虔诚诵念玫瑰经，世界将会得到和平，罪人会悔改，天主的义怒会得到平息。那为什么玫瑰经是一个这么有力的祈祷呢？主要的原因有两个。第一个原因是因为玫瑰经包含了教会内最美丽和最有力的祷文。第二个原因是因为玫瑰经当中所默想的内容能够助人成圣修德。原来玫瑰经是由两种祈祷方式组成的，口祷和默祷。口祷指的是在二十端玫瑰奥迹当中我们所诵念的200片圣母经，还有天主经、光荣经、花地玛祷文，以及在念玫瑰经开始之前和在最后所诵念的信经又圣母经。而默祷所指的就是在二十端奥迹当中我们所默想有关于耶稣和玛利亚的生平、传教、死亡和光荣等等的主要奥迹。他们分别是欢喜五端、光明五端、痛苦五端和荣福五端。今天首先我们来看看玫瑰经包含了哪几个最美丽和有力的祷文。在开始诵念玫瑰经的时候，我们会在十字架这个部分开始诵念信经。信经是基督教信仰真理的神圣总结。念信经是我们表达我们的信德，表达所有基督徒的美德根源和基础。我记得是七年前在意大利朝圣的时候，我和其他的修女有幸去到圣伯多禄大殿下面的地下墓穴，我们在圣伯多禄的骨头面前去一起诵念了一篇信经。可以说这一篇信经是令我非常深刻，因为我从来没有试过念信经的时候是这么激动和这么大感受的。我从来没有想过我能够有机会在圣伯多禄的面前去诵念这一篇信经。而圣伯多禄是那位曾经亲眼见过、亲手摸过生活圣言的第一位教宗，而我们现在所相信的信仰就是由他伯多禄和宗徒们世世代代传给我们的。那为什么我们开始念玫瑰经之前我们要诵念信经呢？原因是由于神圣的玫瑰经当中包含了耶稣基督和圣母玛利亚的奥迹，所以我们需要信德来为我们揭开这些奥秘。每一次当我们祈祷的时候，我们的信心越大，我们所作的祈祷、我们所念的玫瑰经的功德就会越大。在信经之后，我们诵念的是天主经。相信我都不需要解释，大家都知道为什么天主经是一篇最美丽的经文。因为这个经文并不是由某位圣人教导，而是由耶稣基督亲自教导我们诵念的。天主经里面的每一个字都是我们对天主无限完美的一种敬意。天主经内包含着我们对天主应尽的所有责任，以及所有应当实践的美德行为。还有在天主经当中，我们祈求天主赐予我们精神和肉体上一切所需要的东西，我们都透过祂光荣赞美天主。圣奥斯定曾经向我们保证，当我们虔诚诵念天主经的时候，我们的所有小罪都会被赦免。之后我们会诵念的就是圣母经，而圣母经亦都占玫瑰经里面的祷文一个最大的部分。圣母经其实是天使问候圣母的圣咏，它的伟大价值首先是归功于我们天上面的母亲，因为它就是这个优美祷文所赞颂的对象。而这篇经文亦都是为了达到圣言降生成人的目的才由天上传下来的。而总领天使加比厄尔就是第一位诵念这篇祷文的。圣母经是天主教神学当中所有教导我们关于童贞玛利亚的道理最准确、最深切、最精辟的总结。圣母经分成赞美和祈求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显示了构成圣母玛利亚伟大的一切，第二个部分就讲出我们向祂祈求所需要的一切。除了信经、天主经和圣母经， 念玫瑰经的时候，我们都会诵念一个叫做花地玛土文。花地玛土文是圣母在花地玛显现的时候，要求三位小牧童在每一端玫瑰经完结的时候要加上的短诵。我的耶稣，请宽恕我们的罪过，救我们免地狱永火，求你把众人的灵魂，特别是那些最需要你怜悯的灵魂，领到天国里去。透过圣母要求加上的这个短经，他更加提醒我们诵念玫瑰经对罪人悔改灵魂得救的重要性。最后一个经文就是在每一端之间的圣三光荣经。圣三光荣经是指出我们在二十端玫瑰经当中所默想有关基督和玛利亚的奥迹一个最深层的意义，就是归光荣于天主圣三。我们光荣圣父，因为他决意派遣圣言，他的圣子救赎世人。我们光荣圣子，因为他接受父的派遣，随着肉身降生成人，为人类赎罪。我们光荣圣神，因为他是圣父和圣子所共发的爱情，因着圣神的德能，圣言生于童贞玛利亚，成为真人真天主。所以当我们念玫瑰经的时候，我们所诵念的每一篇土文都是向圣三、圣父、圣子、圣神和玛利亚献上好像玫瑰花般的馨香赞颂、祈祷和爱情。天主和圣母是非常悦乐我们在念玫瑰经的时候所献上的每一篇土文。天主圣母就曾经向几位的圣人透露，每一次当人诵念玫瑰经的时候，他们每念一篇圣母经，就是献上给他一朵漂亮的玫瑰花。而且每次当人念完一串的完整玫瑰经的时候，他们就是为他献上一顶光彩夺目的玫瑰花冠。圣方济各在他的传记里面记载了一位年轻修士的故事。有一日，由于某种原因，这位修士赶不及念完玫瑰经，食堂的钟声就已经响起了。于是修士就向院长允许他念完玫瑰经先再回来用餐。但是过了很久，这个修士都不见人影。于是院长就派了另一位修士去找他。去找他的修士到了他的房间的时候，就发现圣母和两位天使在这位修士的房间里面。而修士就出神地在诵念玫瑰经，而且他看到当这位修士每念一篇天主经的时候，就有一朵红色的玫瑰花由他的嘴出来，而当他每念一篇圣母经的时候，就有一朵白玫瑰花由他的嘴出来。而那两位天使就将这些花一朵一朵地逐一带到去圣母的头上，圣母就微笑和好悦乐地去接纳这位修士所献上的玫瑰花。现在我们就不会再奇怪为什么天父的心是这么悦乐玫瑰经，并愿意赐予大量恩宠给那些诵念玫瑰经的人和家庭。